各位大家好，弟兄姐妹好，我的名字是张嘉玲，Allison， 我是钟淑珍和张文基的女儿，你们都大概认识他们两个吧，然后我也几次这几年也有回，也会回来，放假的时候也会来这教会跟你们大家聚会几次吧，所以我今天来的目的是想要跟你们分享，我这神带我这或就是从九月开始这两年他给我个招呼，怎么样去扶持他，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我知道你们也很关心，我也关心我们的家庭，所以就先讲一下我的见证，所以就从小差不多三年级的时候，就是妈妈开始带我去教会，然后开始认识神，星期五晚上会参加Awana，星期天参加主日学，然后就也属于基督徒，然后就在教会成长的时候也很快乐，就有很多朋友这些，然后到了初中高中也是聚集在认识神，可是我知道长大的时候妈妈也是每天早上会特别为我祷告，说以后我的生活可以是一个生活可以glorify God's name, honor your parents, respect your teachers, get along with your friends, and care for the poor, 这些我知道她每天都在为我祷告这些，我知道小时候比较对来讲比较难懂这祷告是有什么意思，因为太小，可是我到了上了大学的时候，就是我开始念莱斯大学在休斯敦开始念的时候，就是我自己也成熟了，然后我觉得神就是用我上大学的时候真的来感动我，让我真的去了解福音是什么，因此我就开始，我就是在大学也在跟我的团契，就是团契有做很多服事，也有被很多学长学姐，被 disciple， 然后也学习怎么样去 disciple 别人，然后就是真的觉得是在大学的时候，神真的令我感动，去知道福音是怎么，福音是什么，福音。我跟神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就真的开始觉得才有真正的心理成长，所以大学毕业了以后我就搬到阿斯顿去开始做我的工作系列是跟摄影跟拍摄剪辑的之类的，所以就是这去年就在阿斯顿工作，可是就是然后我也开始在阿斯顿参加一个教会，在那里叫 Austin Community Church， 所以我可是就是这然后就是这一年一直觉得虽然就在每天在工作，就是在就是开始学怎么样是大人生活，我就还是觉得不太对，我想要服侍神的方式，想要就是用我的全生命 yeah, 去来服侍神，结果在我现在参加的教会他们就有一个机构基督徒机构叫 Story Team， 然后他们就是专门用拍摄，然后他们就会拍短片拍教会人员的见证，然后目的是令人家看说他们可以感动，他们可以神可以用这去感动心，去解释去给人家看福音是怎么样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然后我知道这机构以后就开始真的被感动，说我可不可以也许也用我的恩赐我的才这摄影的才华去做这种卫生的福音的工作嘛，所以就开始祷告几个月也请多人也为我祷告，讨论这些，然后就结果这六个月就真的就，决定神真的是呼召我去用这两年去服侍 他。因此今年九月就是我会正式开始，然后这个我机构的工作会是两年的长期时间。在这两年长期时间，也就是会真的学怎么样去为神服事工作用的摄影的恩赐讲，然后就是会拍这些短片啊。然后就再给一点背景，这机构已经六年成立了六年，然后在这六年内他们已经拍出差不多80部短片，也有被一个礼拜可以，因为我们教会很大，8000人，所以一个礼拜可以至少有8000人会在崇拜的时候看，然后我们也放在网上已经超过有800人看过了，所以800万人看过，所以就神就真的是有在用这个机构，所以我想跟你们大家分享，因为这是神的工作，真的是需要兄弟姐妹的支持，尤其是在祷告上，还有在财务上，因为这一个机构工作因为我决定辞掉工作去做这机构，而且这机构鼓励我去筹款我的生活费，所以就希望看神是在感动哪些兄弟姐妹跟我当伙伴在这个神的工作两年，所以如果你想要多知道一些，我后面有放材料，也有。如果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妈妈也有把它写下来，全部写中文，所以你自己可以读。所以不好意思，我中文不是太好。然后你有没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吃饭时候或崇拜以后就可以问我，我可以比较解释比较清楚一点，因为我不想要花太多时间在台上。OK， 所以最后我就想要给你们看我们其中的一部，是我们最有名的一部，也是差不多已经600万人看过了。然后这个故事真的是很感动的，是一位夫妻，尤其是他们是牙医的夫妻，他们决定因为被神感动，他们决定去收养一个外国小孩，所以这是他们的短片故事，就是你们跟着他们走，然后这是他们就是第一次见面了他们收养的儿子，然后他们的目的是想要用这短片说，因为我们相信了神，然后就是被收养进去神的家庭，所以他们想用这爱去爱出一个自己没有父母的一个小孩这样子。好，谢谢。 谢谢 Alison 的见证，我想是很不容易哈，特别在父母期待底下哈，我想每一位在座的基督徒的父母啊，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儿女健康快乐的成长，在学校有好的成绩，将来有好的工作哈，但是另一方面各位基督徒的父母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来认识神啊，甚至服侍神啊，但是当真的您的孩子选择了要有一段时间全职full time to serve God 那又是一个挣扎那是一个挣扎那其实像我们师母她大学毕业她是他们全家唯一的一个基督徒，她大学毕业之后她就决定要全时间侍奉神了她就开始过筹款的生活 fundraising 有7年的时间fundraising我们参加这个机构叫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是在北美兴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学生福音的机构这个机构也不给你任何的薪水的，它只是帮你处理财务给你一个筹款的账号，你就是发代祷信给所有的人，但是很快的他就筹到了所以每年后来之后我也加入了所以我有3年的时间，所以我们两个加起来总共有10年的时间我们是没有薪水的但是每个月都有钱进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你不认识的人问你奉献 啊，我知道 Allison 已经抽到50%了，啊，50%了，所以你会发现神是信实的在供应啊。虽然我们华人很不习惯这种筹款的生活，啊，这种凭信心，啊，我们不要说筹款啊，说凭信心生活，啊，其实神呼召每一位弟兄姊妹，即使各位手上有工作，我们都是凭信心，不是吗？上帝给你今天有健康，上帝今天给你有工作的机会，啊，你的老板没有把你 fire 掉 ，OK， 啊，都是凭信心，都是神的供应，所以啊，无论是 full time， 无论是 part time， 啊，其实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 full time 的基督徒，我们门徒没有说只有 part time 的门徒啊，我们都是在服侍神啊，所以我们为 Allison 来祷告啊，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啊第二代的啊青年啊，他们在美国成长，我们知道其实很不容易啊，特别这段期间啊，我们分享到有关于文化的冲击啊，新的一代的孩子们在这个文化底下的冲击底下，他们是否能够坚守住信仰，甚至愿意的来委身来服侍神啊？各位所知道 Jeremy Lin 哈，林书豪他每年都回到他的家乡，他父母的家乡在台湾去传福音去布道啊。虽然他在这边 NBA 很赚钱啊，但是他各位也知道，他有时候打球也觉得很挫折啊，很多失败啊，他把他的失败的经验分享出来，如何上帝在他软弱的时候来帮助他啊。我们看见很多很好的见证，也求主来使用在座各位哈的孩子们哈，能够认识神，能够服侍神，能够为主发光发热哈。刚才 Allison 提到，他们制作一部影片，可能好几百万人去看啊。我们知道这网络上有太多影片 ，YouTube 上面有太多影片啊，大部分都是啊唱歌跳舞啊，或是许多的新闻啊，或是不好的事情太多了。有没有一些正面的？有没有真的关于福音的，关于生命的啊，关于救赎的这样子的影片啊，短短的啊，不到十分钟，可以带领人来认识主，来得救啊。那今天我们读的内容，刚才各位所读的圣经，在罗马书第10章也提到了得救啊，谁能够得救啊？不分犹太人，不分希腊人啊。不分西方人、东方人，不分你任何的种族肤色，只要你求告他的名，就能够得救。求告他的名，求告主的名，就能够得救。他提到有两点，一个是心里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想许多人都心里相信，但是为什么这边又特别要提到要口里承认？口里承认这么重要吗？我难道没有办法暗暗的啊，做基督徒啊，我成为基督徒，但是我不想让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同事知道啊。很多人是有这样的想法啊。什么叫做口里承认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分享过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什么叫做 confess your faith， 什么叫做口里承认？第一代的基督徒，初代的教会啊，就是保罗这个时代。当时是罗马帝国在统治，所以这些啊，各位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就是这些罗马的兵丁抬着这凯撒的像，这个凯撒的军旗进到一个团体当中啊，这边有这一群人正在田里工作啊，他们扛着凯撒的像进来，怎么办呢？所有的人就必须跪拜，说凯撒是主，他们必须口里承认凯撒是主，但是有几个人，他没有出来跪拜凯撒，为什么呢？这些罗马兵丁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来跪拜凯撒，或者不愿意来称凯撒是主？他们就说耶稣是主。这个叫做口里承认，他们面对罗马兵丁说耶稣是主，可能他们就被下到牢里，可能就被放进这个罗马的竞技场里面做生死的搏斗。所以什么叫做口里承认？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底下，你口里承认耶稣是主，你可能就要送命的，你愿意付那样子的一个代价啊。 今天对我们而言，口里承认常常是很容易的，我们做一个决志祷告接受主，就好像上礼拜我特别提到了，这是格里汉布道团他们做了一个统计，许多走到台前来有十个人走到台前来决志祷告接受耶稣，但是之后可能只有 2.5 个人，不到3个人真正的继续的来跟从主甚至如果我没有所谓的 counseling follow up， 没有所谓的陪谈，没有人跟进造就邀请他们来教会，可能十个人只剩下一个人，只剩下一个人真正重生得救加入教会。那虽然许多布道家会宣称我们这场聚会有多少人举手祷告接受耶稣，但是十个人可能中间只有一位愿意真的来跟随主所以什么叫做口里承认不只是一时的，不只是一个私底下的一个祷告，而是用你的生命、你的时间、你的生活来跟随主，来见证主。那在救恩的计划当中，你的角色跟任务是什么呢？各位刚才所读到第14节到第15节保罗有很长的一段说，人未曾信他只能求他，未曾听见只能信他，没有传道怎么听见，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说了这一些他用一个很逻辑的方式来说，我们必须先要奉差遣，被神所差遣，我们才能够来传讲福音。那究竟谁被神所差遣？你是被神所差遣的吗？你是被神所差遣的吗？还是我们觉得说只有那些传道人、全职侍奉的人，他们是被神所差遣的？马太福音28章说到，神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所以耶稣是差遣谁啊？是差遣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门徒都要去。所以我们每一位你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奉差遣的，奉差遣来传扬这个好消息，以至于让人能够听见，让人能够看见。现在有很好的机会透过网络各位甚至从 Facebook 上我记得我们师母也常常把一些 video 贴在 Facebook 上，让他家人还没信主的家人来看。有太多机会可以让身旁的人、你所爱的人能够看见、能够听见，以至于他们才有机会来相信他，才有机会来求告他，求神你来拯救我，求神你来饶恕我，求神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在救恩的计划当中，你的角色和任务是什么？不是只有那些传道人才是受差遣的，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是受差遣的，只是有人在前方，有人在后面来支持，透过祷告，透过经济的支持，每一位都是受差遣的，以至于身旁的人能够听见，能够相信，能够求靠他。保罗也特别提到了信心跟顺服的关系从第16节到第18节，只是人没有都听从 obey the gospel 因为以赛亚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信道从听道而来，听道从基督的话而来又来一段一段一段，先是从基督的话，你把基督的话存在心里吗？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传的是什么呢？有基督的话在当中吗？如果你传的是基督的话那些人才听得见这福音。那昨天我去探访一个姐妹她们住在加州，加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神学院。其实这个姐妹她申请了3家神学院，她都录取了。那她原本要去加州这个很大的这个神学院，她进去的时候就问这个老师说，这个 orientation 说，你们相信圣经是神所启示的吗？ Do you believe the Bible is inspired？By God， 你相信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语吗？结果没想到这个很大的神学院说，你知道其实圣经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这个老师，这个神学院并没有承认整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神的启示。你会发现在北美有许多这样子的神学院，并不相信基督的话，并不相信圣经是神所启示的是有绝对的权威的。如果我们不传主的话，我们只是传世界上的学问，那如何人能够听得见这个福音呢？如何能够相信这个福音呢？更不要说来顺服这个福音带来的好处 你是否不仅是相信并且听从这个福音？那究竟我们要怎么样来传扬这个福音啊？刚才提到这个 story 啊，整本圣经是 one story， a love story， a story of salvation， 一个拯救的故事啊。所以有一本小册就叫 the story 啊，我很喜欢用这本小册来传福音。他就提到了圣经当中的五个真理，如果你要跟你身旁的人分享信仰，或是你要制作一个 video， 有没有包含这五个项目啊？这是一个完整的福音。首先你要看见 the character of God， 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一个创造你的神，他是一位爱你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是一个赏赐生命的神。神的属性是什么？在这个故事里面你看得见神是怎样一位神吗？刚才看那个 video 啊，这对夫妇领养一个孩子，他们都这么感恩，何况这位创造我们的主，他赏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他更是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神的属性是什么？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要如何来分享给你身旁的人知道？还有 the sinfulness of man 啊，人的罪性啊，常常许多福音聚会不谈这个部分，没有谈到人的软弱。人天生我们就是喜欢背逆神的，也许我们没有做出很多罪行去违背这个地上的法律，可是我们天生就是违背神的，我们天生就不喜欢被神所管理啊。我们希望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希望自己就是神啊。这是 sinfulness of man， 也是人的一个困境，因为罪就带来死亡。最后如何能够解决这个罪跟死亡的问题？我们提到的 sufficiency of Christ， 就是基督的完全，基督的救赎啊。基督他完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救恩，依靠基督就足够了啊，没有其他的救法，依靠基督就足够了。但是你需要把你的信心来摆上 the necessity of faith， 一个信心的重要。所以刚才读这段经文啊，听到了，可是你需要来相信，需要跟随，需要顺服。最后提到的 urgency eternity 啊，我们所看见的是暂时的，我们是否要来寻找这一位永恒的神，我们来得到这个永恒的一个救恩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今天我讲到，我会来缩短啊，不耽误各位的时间，因为未来我们还有啊许多机会来，不仅听到福音，而且能够应用这个福音啊。就像各位手上周报提到了culture 啊，这是我们第三次谈到这个信息，我们如何面对这个文化的冲击，跟这个文化来对话，甚至跟这个文化啊来表达我们的立场，甚至能够来再造重塑一个社会的文化啊。看到这些年轻人们，哎，他们愿意侍奉神跟随主，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来认识这位神啊。我面对这个文化上有许多的需要啊，像周报上啊上面提到了贫穷，提到这些孤儿啊，提到这些啊受逼迫的人，还有一些孩子是还没出世，还没见到这个阳光就已经被堕胎堕掉了。那什么是婚姻？那如何面对这些种族的问题，种族的冲突？那如何断绝这些 habitual sin， 这些我们说是 addiction， 其实叫 habitual sin， 就是不断重复的啊、罪的捆绑，都可以透过福音来解决，来得胜。求主帮助我们相信这个福音，也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啊！求神来使用差遣我们在座所有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很简短的来谈到福音，谈到主你的差遣，主你实在是差遣所有的你的门徒、你的基督徒、你的儿女们来为这个福音来做见证。主，我们不是讲自己的高言大志，也不是讲自己的经验，但是主你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透过各样的故事，其实是来向世人传讲这一个故事啊，就是主你救赎人的一个故事。 主帮助我们找到我们自己的一个角色，我们自己的一个任务，透过各样的机会来向我们身旁的人来分享。谢谢耶稣帮助我们啊，不仅是相信并且能够顺服来跟随主，以至于我们经历到这福音真正是一个好消息，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